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首先走进今天的生活新词，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的词汇。我们来认识一个新的词语啊，叫做迷幻女。到底从哪儿来呢？其实意思就是说，和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生打的这个好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呢，有的时候这个一个好字啊，代表了很多种含义啊。比如说可能跟女朋友聊天的时候，这一个好就是代表着是不想跟你继续聊天，不想听你废话的意思。当然如果这个好后面加一个波浪线的话呢，又代表了另外一种情绪，那就是可能很开心的情绪。虽然呢只是多了一个小波浪啊，但是却亲切感爆棚，感觉有没有？证明女朋友还是很开心的。那在商务场合呢，这个好可能有其他的含义了啊，我们就来一个一个来看一看。比如说在这个回复好的时候，通常是一些商务性的回复，比如说对于上司或者对于客户来进行使用。如果一个女孩子对你这样来说，表明在她的心里面暂时对你是没有这种性别的区分的，可能只是很礼貌地回复一个好的，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这个女生回复你好呀，看到这两个字表示她基本上心情非常的好，或者说她至少不烦你，不讨厌你。如果说他回答的是好嘞， 那就自带一个服务属性的回答，表示你交代的事情他在能力范围之内，而且他可以办得很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回复一个好嘞。如果他回复的是好吧，那就代表他真的会有点生气了这一会儿，而且呢他不止在生气，还想保持这个微笑。而作为男朋友，你要知道你的女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小情绪了，所以你赶快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已经做错事情了。如果他回答的是好的吧，有点表示无奈、犹豫和怀疑，而且他此刻特别想叹口气，然后对你说不好，但是呢却又驳不开面子，所以呢就回答一个好的吧。如果他要是回答好的哟，虽然看上去和上面的一个词语只有一字之差，但是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种好的哟有一种得逞后的坏笑的感觉，说明他很期待你们约好做的这个事情。如果他回答好呀，那就说明他觉得你还不错，也想不出来更好的提议，所以就说听你的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回答的是好的，这表明这是一个萌妹子想要撒娇的一个专属方式，表示他特别的依赖你，特别的相信你，特别的信任你，在你面前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孩。如果他回答的是猴，就是那个猴子的猴啊，那很有可能表明他是一个广东人。那当然广东话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理解的一种中文了啊，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听到广东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那既然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来休息一下，听首广东歌，待会儿我们乐享生活继续来聊，我们会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美食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比如说怎么样喝茶才可以有益健康，还有喝茶当中的那些误区。另外呢还会教您一些非常简单的大家又特别喜欢的一些菜的一些懒人式的做法，到底怎么做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想尽你忘掉了马上的寂寞，有一种光流落远方不会惊惶，好比冬季雪地漫游，总要有一把火能令我夜恋也不错，待你每晚照耀我的心窝，使我得到安慰与激荡，来让你亲亲我面庞，分享你的泪光，拥紧你住我双眼天黑不怕没有光，三晚到乱光把我照亮，天光不会及你光，三晚到乱光把我的思想留待你光照夸张。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要来聊一聊这个如何来喝茶才可以喝得很健康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呢占据着七个重要的事情之一，可见茶叶在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个位置啊。咱们中国人对于茶的青睐由此可见，但是呢喜欢喝茶却不等于会喝茶。您不妨来对照一下啊，在买茶跟喝茶的过程当中，您是否存在以下的常见误区？很多人喝茶可能是因为习惯，而我相信还有很多人喝茶可能是因为其独特的这个保健功效。那咱们在喝茶的时候有几个常见的误区一定要注意去避免。第一，这个泡茶要用沸水，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其实呢，在泡茶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这个沸水，就是开水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高档的绿茶通常是需要85度左右的水来进行冲泡，而过热的开水呢，会使这个茶的鲜爽味下降。不过呢，像铁观音这样的一个乌龙茶，最好呢是用开水来泡，而压紧的黑茶和普洱茶等等呢，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沸水来泡。除了这几种茶之外，其他的茶呢最好都使用85度左右的茶来进行冲泡。另外呢，说这个泡茶的时候用茶盖盖住，味道会更香。可是实际上啊，在泡花茶的时候和乌龙茶的时候用茶盖盖住会比较香，但是呢在泡绿茶的时候可千万不要这样做，因为你用茶盖盖住绿茶会影响到这个茶味的香气的一个纯正，所以要记得我们泡绿茶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茶盖给掀掉。第三点，就是用纸杯或者是保温杯来进行泡茶。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在喝茶的时候一定要避免使用纸杯或者是保温杯，因为这个纸杯里面呢有一层蜡，这个蜡溶解之后会影响到这个茶的味道。而保温杯呢为茶叶设计了一个高温和恒温的环境，这样会使得茶叶的味道呢变苦，因此最好使用这个茶壶来进行沏茶，等到水降温之后再倒入保温杯当中。第四呢，就是直接用烧开的自来水来泡茶。在不同的地区，自来水的硬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水质硬的地方呢，这些钙镁离子的含量很高，跟茶叶中的茶多酚等成分反应之后会生成一些影响到茶香和味道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在泡茶的时候最好选用这个纯净水来泡茶，或者是矿泉水来泡茶。第五，喝茶之后呢，这个嚼茶渣助于养生。有些人在喝茶之后呢，会把这个茶渣也给咀嚼咀嚼吃下去，因为茶渣中含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粗纤维和其他的营养物质。但是呢，从安全性上考虑，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茶渣中也可能会含有很多微量的，比如铅呐、还有铬呀等一些重金属元素，以及一些不溶于水的一些农药。如果呢吃茶渣，有可能就会把这些有害物质摄入体内，所以说在喝茶的时候千万要记得不要去嚼这个茶渣。第六，茶呢越新鲜越好。其实呢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这个茶只是刚刚炒制出来还不足半个月，那这种茶真的喝起来味道会非常的香，非常的好。但是在加工之后的茶呢却需要去储存一段时间，这样呢才会更加的适合您进行冲泡。第七，在饭后马上喝茶最好。其实呢这样并不好，因为这样呢会把茶叶中的一些茶多酚跟食物中的铁质和蛋白质产生一些反应，从而影响人体对于铁和蛋白质的吸收。 所以最好在吃饭的一个小时之后再进行喝茶。第八，茶可以醒酒。其实呢，喝茶可以加速体内酒精的分解，其利尿作用呢，也可以帮助这个喝酒之后的这个充分的物质的排出。但是这种加速分解呢，会增加肝和肾的负担，所以肝和肾不好的人最好不要用茶叶来进行解酒。第九，睡前喝茶影响睡眠。其实茶叶中含有的这个咖啡碱，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一个作用，因此呢，在睡觉前喝茶呢，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它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说，在睡觉之前最好呢，不要喝茶。但是这个喝茶其实不会影响你的这个健康啊，只会影响你的睡眠。第十，茶叶呢要洗，头泡茶不能喝。其实要看你喝的这个茶呢到底是什么茶，再来考虑这个事情。比如说是黑茶或者是乌龙茶，这样的茶呢应该用沸水快速的煮一遍之后把水倒掉，这样可以起到一个洗茶的作用。但是对于这个绿茶和红茶等，则不需要这道工序，这样做呢其实反倒会损失茶叶原本的一些香气和味道。所以呢，今天跟各位来介绍了一下咱们喝茶的十个误区啊。今天听了之后，希望您以后在喝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这些点，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乐享生活送福利喽，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是一部由派拉蒙出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它已经于2月10号在中国内地进行公映，主演有范迪塞尔、甄子丹还有吴亦凡等参演。而这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送出6张幸运的电影票，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幸运的电影票的话呢，就马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发送李恩请我看电影，发送李恩请我看电影就可以索取电影票了，赶紧来参与活动吧。 살이좀쪘으면좋겠어넌내말은몸을좋아하지만안아줄때같이잘때너팔베개깔아줄때너의목건강을위해내키가좀만컸으면좋겠어네가만나던키큰애들보다그리고손도조금만더컸으면근데그건더안커도될것같아넌빡세하루하루개인정보지금난가수엄마노래는어떻게해야돼니네안살아봤으면말을말어전화좀그만했으면좋겠어특히너네영화대교지나갈때그래그래그노래좋아해근데그다리가뭔상관인데 My complex yeah, yeah, yeah, My complex yeah, yeah, yeah. My complex Complex in the magazine I hate me more than you hate me Complex Complex in the magazine내가아이돌이었으면좋겠어춤잘추고잘생긴놈사랑노래만쓰면되니까노래못하면퍼지면되니까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사랑해미치겠어 oh, yeah, oh, yeah, 이러면되니까 소라영어컴플렉스가없어미안기자고만해도괜찮아멀리니까오히려난말이야 if I was auntie 노래나는내얼굴은잘모르니까주디라한번 don't think 여자그래솔직히다셀수없어기다다고재수없어나처럼살아 I think you can walk in my shoes Look at me now 내가니컴플렉스다이마난이난컴플렉스 So you can't be meComplex, 문제삼은문제가돼 I got a complex, it asks me A complex, yeah, yeah, yeah, a complex,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吃辣，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吃酸，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吃甜，口味各不同。但是呢，其实有那么几道菜却是无论年龄大与小，无论是老还是少，都可以这个老少咸宜，大小通吃的。比如说这个糖醋排骨就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菜式了。每次呢端上餐桌之后，可以说没有人对于糖醋排骨会是抵触的。那对于糖醋排骨应该怎么来做呢？其实版本有很多，工序复杂的一个餐厅级的这个专业做法呢，我们就不再说了啊。今天咱们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懒人版的一个改良过的糖醋排骨的做法。可以说我们学会了之后，在家里面不用花很多的时间，也可以做出来一道非常可口的糖醋排骨。那到底它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下这个材料啊，比如说是猪小排500克，另外呢还需要料酒1汤匙。这个料酒呢需要一汤勺，大概有15升容量的这个勺啊，是一勺的这个量。另外呢需要盐是3克，需要酱油是2汤勺。2汤匙的话大概就是有2个15毫克的这个量啊，还有米醋呢是3汤匙，也就是45毫升的量。另外呢需要白糖也是4汤匙，需要大概是60毫升的量。另外还需要做一些这个姜片啊，在这个配菜的时候来进行使用。首先第一点呢是把这个猪小排给洗干净，然后晾干。第二呢，在锅内倒上少量的油，待油烧热之后呢，去爆香这个葱片。第三是放入排骨，一直这个煸炒到这个排骨变色之后，表面有一种金黄的微微的这种焦的感觉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放入这个刚才已经经过这个黄金比例调过的调料了。顺序是先放1汤勺的料酒，接着放2汤勺的这个酱油，第三呢是放3汤勺的米醋，最后呢再放4汤勺的这个白糖进行炒匀。第五呢，再倒入没有过排骨的开水，其中呢这个调到中小火啊，焖20分钟左右。在20分钟之后再撒入盐，再打开这个大火来进行收汁儿。到这个汁儿很浓而且颜色鲜亮的时候呢，再撒入一点芝麻作为点缀，就可以出锅了。这个时候呢，锅里面剩下的姜片千万不要丢掉，最后呢用大火收汁儿的时候也要注意来翻动锅内的这个排骨啊，以免把排骨给烧焦。其实呢就这么简单，我们就可以通过这大概5-6道的工序啊，做出来一个懒人版的糖醋排骨。如果您在家里面休息的话，或者您想给自己改善一下生活，尝一尝这个酸甜口的糖醋排骨，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了，非常的简单。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但是其实在做的时候啊，也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小地方。比如说做这道菜一定要选用猪的一个纯的小排，最好呢还要带有这种脆骨的部分，因为这个位置的肉呢非常的软嫩，是最适合用来做糖醋排骨的。另外呢，排骨在这个入锅炒之前要尽量的晒干里面的水分，也可以用这个厨房纸来进行擦干，这样在炒的时候就不会这个油花四溅烫到手。另外在撒料酒的时候呢，一定要沿着锅边淋一圈，这样呢它的酒香就可以分布的更加的均匀。还有这个黄金比例的这个调和的这个3汤勺的米醋和4汤勺的这个糖，其实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如果您喜欢吃稍微酸一点的，就可以换成4汤勺的米醋3汤勺的白糖，如果您喜欢吃甜一点的，就可以按照这个3勺米醋4勺白糖来进行放。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喜欢这个颜色深一点的这个菜的话，可以在焖好的时候呢，放入盐的时候啊，再放一点点很少量的老抽来进行调色。如果您不喜欢这个深色的话，就不需要这一步了。如果您做到了以上几步之后呢，就一定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做成一个非常简易可以说是懒人版的一个糖醋排骨。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各位来介绍一个怎么讲马上就要到的这个的一个节日啊，很适合情侣去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在情人节的时候，这个情侣在北京应该如何来进行这个美食的搜罗跟攻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在情人节的时候情侣之间可以去吃饭的好地方。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送福利喽，极限特工三终极回归是一部由派拉蒙出品，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它已经于2月10号在中国内地进行公映，主演有范迪塞尔、甄子丹还有吴亦凡等参演。而这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送出6张幸运的电影票，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幸运的电影票的话呢，就马上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不稳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情人节2月14号马上就要到了哈，那在这个时候呢，情侣之间一定会选一处非常浪漫的餐厅去吃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烛光晚餐。那在北京咱们到底应该吃点什么呢？其实啊，情侣在一起适合吃什么，这是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我们一直把这个吃饭的对象呢排在首位，就是说只要人合拍了，只要人对了，吃什么都会增加三分的香味。但在北京啊，其实这样的选择呢有很多，比如说大大小小的餐馆呢数都数不过来，另外呢质量呢其实也是参差不齐，咱们可以花大钱却吃到很好的东西，有的时候呢其实花小钱也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但是还有一些难过的时候，就是不论您花的多还是少啊，可能吃到的东西呢却并不合口味。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当如何来进行选择呢？其实啊，在北京我们可以用这种很多元化的思维来考量，不一定非要吃西餐，或者是不一定非要吃那种情侣才能去的餐厅啊，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呢选择一些比如说既浪漫然后人可能又不一定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老北京啊，或者是大家都很喜欢吃的一些比如豌豆黄啊，或者是窝窝头这样的一些点心。另外呢，口味偏重的呢就可以吃一些比如说豆泡汤啊，还有这个螺丝卷啊这样一类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呢在北京一般都在这个四九城里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什刹海呀、平安里呀，还有牛街的一些清真小吃都可以吃得到。如果您没有一些特别强的目的性啊，建议您也可以去一些周边的商圈逛一逛，比如说三里屯商圈，或者是这个云南菜、川菜、创意菜，还有这个北京菜、粤菜、西班牙菜、意大利菜、法国菜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在这个三里屯都可以找到。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无论这个菜式有多少，可是我们都推荐大家啊，在情人节的时候最好去吃一吃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一些口味，会感觉比较的有历史感和比较的浪漫。比如说像这个炒疙瘩，还有这个大连火烧，还有这个茶汤加上这个杏仁茶，还有这个奶酪，还有这个爱窝窝加上驴打滚儿，另外呢还有这个撒琪玛，这些都是我们特别推荐大家去吃的啊。比如像这个咱们北京的什么护国寺啊，这样的一些有名的小吃店都可以吃到。另外还有这个卷枣果，还有这个糖葫芦，还有这个豆汁儿加胶圈，都是特别受欢迎的。比如像这些有名的老的小吃店啊，在咱们北京市其实有很多，但是推荐的还是在这个四九城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咱们这个二环之内的是更加地道。比如在咱们这个西城区啊，就可以吃到这个又一顺的饭庄，或者是这个华天小吃，或者是护国寺小吃。在东城区的话呢，就可以去吃这个白标老号饭庄，或者是老瓷器口的豆汁儿店，还有这个锦方小吃。他们的人均消费呢，其实都在这个20元到80元不等，价钱呢非常的平民化，当然也吃起来会感觉非常的有味道。具体位置呢，其实有很多家分店啊，您可以在这个地图上查一查，在这个西城跟东城范围之内都有很多家这样的店。相信在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选择。当然除了老北京小吃之外，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比如说一些主题的创意餐吧，比如说这个什么机车餐吧呀，或者是这个中西融合的餐吧呀，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具体呢还要看看您个人还有您这个朋友的选择跟喜爱了。另外呢要提醒各位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吃饭的时候提前来进行预定，因为在2月14号这一天肯定是每家餐厅都会爆满，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进行选择，做好您的攻略，在2月14号才可以订到一个满意的餐厅。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在情人节这天都能够拥有一个美妙的夜晚。首先有一点是，你要首先有一个男朋友或者是有一个女朋友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好了，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明天同样的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轻轻画一个圈，祝福你的梦想。

等你回来。